有一种是觉得令到自己安心啊、开心啊嗰种嘅感觉。听住收音机咧，都或者系有啲朋友嘅一大娱乐啊。成晚听住咧，就有呢个越夜越精彩咁，刚刚完咗啦。李慧图就系翻屋企瞓一阵觉先，然之后就再翻工。咁我又开始呢度咧，就同你一齐度过呢个早上。今日咧就系十号，系11月10号，农历系9月25日，星期二啊，时间5:02。而家温度22度 啊。这一本簿里有些谁，还记得一起贪欢过那些罪，无限压尖将烟吻留待结算，一流泪传入过的最好不期盼提取，还记得风光开演叶债跟随，还记得亏空很多没法可追，坏记忆斟酌下去难重新找个伴侣，愿放低这寄望不阻我沉人之旅，无数眼泪无数泪水阻进保险 开始我哋节目有关心言，刚刚呢一首叫做《人生银行》，我哋成日话啊咬字要咬得好正啊，咁有几个字咧，如果要考一下你咬唔咬得正咧，呢啲咧一定要听得到嘅。人生银行个生字，有啲人可能读到个生字咧，银咧就银啊，咁行咧就行啊之类咁样，即系硬系即系讲得唔正嘅。咁所以咧，字正腔圆就系呢啲啦。咁我哋咧就可能因为要系咬得正咧，个嘴型可能会夸张少少嘅，就睇你习惯啦。如果你初头未系好惯嘅时候，你要学识嗰啲字咧，你系要夸张咗嘅。夸张咗意思，你要知道点样去个即系音系，或者你个嘴唇要打横啊、条脷啊、顶上颚啊等等咧，你要习惯咗呢啲之后咧，慢慢啊，你唔需要去记嘅时候咧。演出得好自然嘅时候咧，你个嘴型就冇咁夸张。 系啦，你如果想学一下啲正音咧，就系呢啲字啊，生银行。而家我哋真系有一间银行，咪有个生字嘅。其实四个字都真系好考人，佢嗰第一个字都系好考人嘅。咁呢啲咧，你俾佢读几读咧，你就知道佢系咪咬得正噶啦。咁我觉得好执着于系呢一样嘢嘅，你要讲得正音嘅时候咧，先至唔会俾人误会一啲嘅意思。尤其是如果你系同人倾电话嘅时候，人哋就系同你喺嗰度系明白你俾一个信息啊嘛。你一啲字眼嘅发音错咗咧，可能嘅意思就完全唔同，唔好睇小呢啲嘢。咁啊，提起话咧，就我哋喺五台之后里边咧，你都睇到好多嘢睇啦。咁有啲而家系我哋有一啲大家熟悉嘅同事啊，或者啲外来嘉宾啦，都去同我哋讲下。阅读的心得啊，点样咬得字正腔圆？你上去五台之后呢，就有好多睇得到噶啦。Harry 哥哥啊，即系淑梅啊，李仁杰啊，梁之杰啊，咁迟啲咧都有佩佩啦，同埋有我出现嘅，咁啊可以大家去望望啦吓。现时时间5:03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陶相关嘅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5:00，艾陶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而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今天天气就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东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干燥的，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期间渐转多云。现在22度的温度，相对湿度67%。坤哥 望着轻装 无花， 今晚为何逃避气氛？你说你心淡，他走了，世界顿变空白，剥夺了你笑的指甲。为何凝望照片感叹，明明其实你应扩阔你双眼，不需要故意扮作潇洒。如若不碰你渐去的伤疤，陶醉于水中倒映的你看无花，离去已一天一天，为何仍牵挂？一瞬间回神，心碎亦停下，前世早已种下你的年华。时间已一天一天逆过，你幸福吗？沿路有几多匆匆的爱恋与爱升华，冷饭先风过是这样难，洒脱亦这样难，还有下个他吗？为何凝望照片感叹，明明其实你应扩阔你双眼，不需要故意扮作潇洒，难受不过我梦里这一晚。陶醉于水中倒映的你看无花，离去已一天一天，为何仍牵挂？一瞬间回神，心碎亦停下，前世早已种下你的年华。时间已一天一天逆过，你幸福吗？路有几多匆匆的爱恋与泪升华？ 中倒影的霓虹无法离去，已一天一天为何仍牵挂，一瞬间回神，心碎亦停下，全是早已种下你这一刹，时间已一天一天的过，你幸福吗？沿路有几多匆匆的爱恋，夜泪升华，但凡成风波都会倒下，相爱是这样啊，洒脱亦这样啊，还有下个他吗？ 系啦，叫坤哥，乐坛嘅坤哥，吴业坤啊，首叫做《雾花》。钢琴声伴奏住嘅有佢，邓丽欣，《十分爱》。 分手后应该摆脱，却自觉天真。曾伤我最深的人，捉紧我心，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消失枕边人，很想跟你言吻。爱你要比沉沦深海更难。心给我未来，求你莫再令我憎你还爱。早知不应是爱，连说爱，现在问问谁珍惜不再活该。当得到所爱，背着我犯错竟不散不爱。 Steffi 邓丽欣十分爱，仲有五分零钟到五点半钟。 别再对我说就要分离，别是我太伤心，要是我没有你，总有满怀情绪。从何说起？我有千言万语向你倾诉，在心中说个详细，把寂寞的心情和空虚的梦境都寄给你。当我望见那明月，我想起你的笑容；当我看见那玫瑰，我想起你的口红。我以为你在身边，原来是梦。爱人呀，对我说，即使与你重逢，即使与你见面，而不是在梦中。身边原来是梦，爱人呀，对我说，即使与你重逢，即使与你见面，而不是在梦中，不是在梦中。 中词西曲啊，以前嘅年代有一段时间好兴中词西曲啊，中词日曲啊。刚刚嘅呢一首咧就系张雪芳就要分离，就改自以下呢一首啊。Sealed with a kiss。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有五点半嘅新闻嘅。 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Gues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il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No.Cold, lonely summer.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呢篇都系唔好，啊都系拣呢篇啦。 你咦我讲啲咩啊？ 我谂紧拣边篇文章嚟睇啊？呢、這个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十五分钟的约会网站，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文章可以睇，每篇都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咁精彩，一时之间我都唔知点拣好。 好易啫，我帮你拣啦。 好啊，拣边篇啊？ 其实睇够五次十五分钟就可以拎纪念品，睇晒佢咪唔使拣嚟拣去咯。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喂，成日听到车门正在关上嘅时候唔好上落车，你做咩咁白厌冲门啊？ 因为我好心急想睇到今年嘅四款长者港铁安全运动宣传海报啊，可以见到咁多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主持，我要影低晒留念啊！ 打卡都要注意安全噶，又唔系得一个站先有，我陪你慢慢揾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新闻之后啦，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嘅。现时时间5:37啊，朝头早有啲朋友起身咧，就赶早班车啊，巴士又好或者港铁都好咧，就要去快啲搭头班车咧，可能路途遥远啊吓。咁啊，呢排如果你搭港铁嘅时候咧，有冇留意到见到一个海报？哦，系香港电台嘅，系每一年都梗会见到一次嘅，就系呢个即系长者嘅港铁啦。咁就系一年一度咧，都会有我哋五台同事咧，会同啲长者咧去搭下地铁啦，继续要留下啲即系喺地搭地铁嘅时候啲安全嘅知识啊，咁样。咁海报咧，今年咧我哋都有两张嘅，咁啊。每一张都有三个人，都是大家熟悉，如果你听惯了五台都听他们的节目的。一张就是袁翠霞领导的，就会有另外的戏，应该是邓添乐和周依玲，因为我都是靠记忆是记那张相。另外一张就是李仁杰领导的，就应该和拔斯啦和 Noi 的，就是每一张有三个人呢，个公仔都可以大一点，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或者你这排搭地铁的时候呢，都会见到他们。哦，是哦，原来他们这样的。我们做广播呢，就是有时都有一个谜，未必有机会给你见到，靠一些相片。不过现在都多一点了。现在很多都网上啦，或者在 Facebook， 你都是我们电台都很多节目在 Facebook 直播呢，你都会见到他们的样子啦。如果你想见真人呢，或者有机会的，迟些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每年的港铁呢都会有是同班长者一起的。但现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有时有些东西都会有些变动啊，或者安排是随时执生的做法。现在呢就是暂时来讲呢，就有机会或者是可以拿到海报。详细情况继续听五台的节目啦。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深深曾愉快，一丝何妨？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首先咧，讲一啲即系宣传啦，长者搭港铁嘅一啲啊图嗰啲海报啦吓。咁我讲咗有两款啦，其实就因为我自己都系见到两款啊，我就唔知道其他啲款式嘅。我哋自己电台咧都有贴嘅，我暂时见到两款啫。另外仲有咧就系其他两款，即系总共咧就系四款，有十二个人嘅，有见到阮德昌啦，咁啊亦都有萧希婷啊。等等啊，其他嗰啲要再知道详情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如果你想睇咧呢四款嘅海报咧，都贴喺全港嘅各港铁站啊。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现时气温22度。 尘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有千夫死，神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 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界走弯走起舞顺四海懂得有爱我真他笑会更加好如将心心相信爱没法比如将声音只有没人可隔离 杜德伟叶市民信自己啊，对自己有自信先得啊。咁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有表演欲嘅，中意参加歌唱比赛啊、朗诵啦，或者故事嘅演讲比赛咧，时不时嘅其实都有好多个机会。坊间好多一啲嘅团体啊，或者机构都会举办啦。咁啊，我哋五台咧都成日都举办好多嘅活动噶。咁其实你上去五台之后咧，都知道好多嘅资讯，当然听心机都会知好多啦。咁呢排咧就一个机会咧，如果你中中意系即系演讲故事嘅咧，就有机会啦。嗱，咁啊，最近咧就系15分钟的约会个网站个故障已经修复翻噶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你想参加喜悦一家故事演绎比赛咧，就可以登入15分钟的约会网站嗰度上载你嘅作品。咁网站亦都可以透过第五台嘅网站或者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嘅超连结啊，就可以系进入得到嘅。咁演绎嘅作品呢就有得俾你去选择嘅。由小王子啦，另一种圆满，爱丽丝奇境历险记，格林童话，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择金融卷。咁呢就你係可以报名参加，就登入呢个15分钟的约会嘅阅读平台。咁你就係选择呢个喜悦一家嗰度报名嘅。填妥网上的表格就上载参赛故事的声音档案就可以了。比赛的奖品可能有时你都未必是会一定是有什么奖品，最重要就是有机会去，即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练习一下都好。 咁如果你想查詢詳情咧，亦都可以致電21943604嘅，或者係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嘅。十五分鐘的約會咧，咁呢個即係一系列嘅嘢咧，都有其他同事頭先我提過啦，係佢哋會講翻對於譬如演繹啊、講嘢嘅一啲嘅心得。咁一共有12位嘅朋友嘅，頭先提過有車淑薇啦，有 Harry 哥哥啦、李仁傑啦，仲有咧袁翠霞、袁德昌、梁榮忠、黃耀祖、梁之傑、丁家湘、葉允兒、錢佩佩同埋我嘅。不过咧，就暂时慢慢系陆陆续续系会一路睇得到嘅，暂时未系全部睇晒嘅。哪有一天不想你？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线。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总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从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迎着。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总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接近五点五十五分嘅时间，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每日清晨快乐，伴你一起。 健康十号星期二，钱佩兴崔博士继续讲更年期前列腺病变。 好多男士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小便唔畅顺啦，有困难。胭脂扣入边张国荣扮嗰个十二少啊，有一次喺墙边小便啦，口噏噏就话滴湿鞋啦。呢、这个有可能咧同佢嘅前列腺增生有关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啊，呢一排咧，你听到呢个宣传声带，如果你喺五台之友专业或者钱佩兴专业咧，都会睇到咧呢一个宣传嘅。咁就系啦，一阵间晏少少嘅时间咧，就会讲啦。一连好几集咧，都会系讲呢一个题目，前列腺增生嘅题目啊。 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名利似有幻雾，要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营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明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应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营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前途艰辛努力，无非都是想是能够对自己都有交代啊。我哋做节目都希望能够达得到我哋嘅心愿，系为你做一个好嘅节目，一个健康嘅节目。所以你睇到我哋节目嘅专业咧，欢迎你俾啲意见分享，同埋俾个 like 啊！ 明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营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新迹，要用实力做旗号，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

次大战，当纳粹德军在意大利围捕犹太人的时候，一种传染性极高的致命疾病 K 综合症席卷罗马城，导致数十名患者被送入当地医院。 那些党卫队员一听到之后，个个都好惊会惹到这种传染病。 但为什么这种疾病不但没有置人于死地，反而成为唯一拯救生命的疾病呢？历史二三事之 K 综合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有啲啱啱起身加入，有啲一路听到而家，系咪？今日咧嘅日子系十号啊，十一月十号，农历咧就系九月廿五日，星期二嘅清晨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啊，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廿五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嘅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期间咧，渐转多云嘅。现时气温廿二度，相对湿度55%，比起寻日就好少少啦。寻日得四字头嘅吓，不过都系确噶啦，饮翻啲润嘢吓。咁啊，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概系五，强度系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早晨，崔博士。 阿詹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冇讲过金句，咁我哋又复一复啦，好唔好啊？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嗱，系啦，大家都唔需要咁担心嘅，好多嘢会顺利过渡，当然都要有你自己嘅积极同埋你嘅努力先吓。 对啦， 嗱，我哋一路咧都讲紧前列腺病变啦，咁啊，今次会主讲乜嘢咧吓？ 前列腺增生。 增生啊，即系咩嘢嚟咧？ 有叫良性嘅前列腺肥大。 哦，咁呢个就听得多啦。 英文三个大字 BPH 啊。 系。 呢个系老年男士嘅常见病嚟嘅。 嗯。 一般咧，其实男士去到40岁以上咧，都可能出现唔同程度嘅前列腺增生噶啦。不过未必有症状字。 嗯。 但50岁以后咧，啲症状就慢慢咧就浮现出嚟噶啦。 咁嗰啲系咩症状咧？ 嗱，因为个前列腺肥大咗，佢就阻塞咗膀胱颈部啊，就影响排尿嘅。 嗯。 压住佢啦，个尿道窄咗咯。初发嘅时候咧，小便就唔系好畅顺啦，开始吓。咁夜尿又会多咗咯噃。因为每次都排唔晒啦，咁啊亦都咧排尿嘅时候咧要用啲力噶啦，尿流又变细咗，流程又变短咗，即系每次咧排唔得多，排尿嘅时间亦都会延长咗嘅。到后来咧，慢慢咧啲小便咧滴下滴下咁出嚟嘅。 哇，咁真系好辛苦嘅。总之，大家一发觉小便系有啲唔妥、唔畅顺，同平时唔一样嘅咧，就不容忽视啊！真系吓， 男女都系咁啊。 系啊， 嗱。讲翻呢个前列腺增生啦，如果去到病势急嘅时候咧，甚至可以点啊？小便闭塞啊，一滴都屙唔出，好辛苦嘅。 但系又急， 系啊， 但 系 你又闭塞咗，吓， 好辛苦噶。咁啊，要去导尿啊，放佢出嚟啦。 嗯， 呢个病咧 起病是很慢的、 嗯、 病情也很长的，症状不会一下子就变重，是慢慢加重的。 那是不是只影响小便呢？那身体其他的地方会不会都有影响的呢、 啊、你问得好、啊、其实肥大了的腺体除了引起这个小便的症状之外呢，亦都会导致有其他问题，譬如肾积水、啊、尿路感染、啊、还有结石、啊 嗯、 尿排不出很容易就出现这些问题了。同时还有令到膀胱扩张，增高了里面的压力，这个增高的内压就通过输尿管传到肾脏、 嗯、 就引发了我们说上尿路就出现了一些病变了， 是 特别是肾，就使到肾受到损害，导致肾功能出现障碍的了。 那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因是什么呢、 啊、有很多学说的，包括动物硬化、炎症、饮食的习惯，譬如经常进食一些加工肉类、啊、或者含有高动物脂肪的食物、肥胖、遗传等等。不过那个红激素的水平过高呢，就是一个比较肯定的因素来的。 即是什么来呢、 啊、近年有些研究显示，前列腺增生主要呢是由于男性的激素，包括了睾丸酮、双氢睾丸酮，他们的代谢异常有关的。 嗯， 虽然前列腺增生对身体本身的危害就不是很大的。 不过想问一问你，先站住，会不会或者是发展成为这个前列腺癌呢、 啊、你又问得好。在一般情况之下，前列腺增生是不会变为前列腺癌的。 哦、 不过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即是你可以有前列腺肥大之余呢，亦都可能呢有前列腺癌的。 咁都好烦，更加烦添。 是啦，所以呢这个问题要重视的、 嗯、 其实呢年长男士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相当高的，因此呢对于前列腺的病变呢就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嗯、 就应该呢及早接受检查，无论是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癌，你早期诊断呢都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 那检查是怎样做的 呢？临床检查方面呢，可以抽下血验一种叫做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嗯、 亦都可以找医生做一做直肠子检，探下肝，摸下个前列腺有没有大到硬了，或者岩岩沉沉的、 嗯、 做一些影像检查，譬如做超声波、啊、CT、啊、磁力共振等等的。 是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嘛， 绝对是对的。 是那今天讲这个前列腺增生、啊，都会不会有相关的故事呢？崔博士， 一直呢知道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小便困难、 嗯 啊、我想起一段很有趣的电影情节，在很多年前有一套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作的电影，就叫《胭脂扣》。 但这套戏跟这个前列腺增生有关吗？ 你有没有看过？ 有、啊、好，继续听你说先、 啊、记不记得戏里面呢梅艳芳做女鬼的嘛，但呢他是留在阳间留了50年、 嗯、 就苦苦寻找他日夜挂念住的情人、哦、这个情人呢就叫做十二少、 嗯、 由张国荣饰演的。当年他们在生的时候呢，因为爱情的关系，双双呢就约埋要服毒自杀。 是啊， 怎知呢梅艳芳就救不回啦，但是呢张国荣就死不去、哦、 是他就留在阳间嘛、 啊、是啦，所以呢梅艳芳这只女鬼呢就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呢竟然被他找到仍然在生的张国荣。 是，那当然很开心啦、啊、 真是估不到相遇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爱郎、啊 哦、已经岁岁老矣了，我们见到张国荣的老妆、啊、那 时对了、啊、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风流潇洒的样子，而且呢他远远望见自己的情人背着自己，竟然呢墙边那里呢一路小便、啊 我又不好记得这幕、哦、 有啊，就一路呢口中自己呢喃喃自语咁讲嘅。 系啦，咁啊，你又俾翻啲资料，我就演绎当时喺戏里边老咗嘅张国荣一路喺墙边小便嘅时候所讲嘅对白吓。 以前屙尿啊射过界，而家屙尿啊滴湿鞋。 吓，几乎好似一样咁啊！ 嗱， 呢句说话咧就一语道出咗晚年男士啊佢哋嘅苦处， 正是英雄难过一线关， 即不是难过美人关，原来就是小便那一关，是 前二线那一关。 嗯， 梅艳芳看到此情此景，当然黯然神伤，非常失望，唯有呢悄悄咁咧就飘走咗啦， 所以咧就系有时相见真如不见吓。 唉，讲得好啱，系。 系咁啊，嗱，一阵间咧就听翻梅艳芳即系呢套戏嘅主题歌曲《胭脂扣》吓， 系好好听嘅。 嗯，咁原来喺呢一度咧就带出咗咧，啊，估唔到呢一幕咧，原来啊，崔博士，可能你系喺呢个医师角度，你好留意呢、這个，我就唔好记得呢个情节啦。 我男士啊嘛， 系好啦，我哋翻翻嚟咧就系、是、继续咧就系、是、讲。上个星期你就提过那隻喷鼻中药，就说为什么它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到底为什么 呢？我自己推测机理之一，就有可能跟抑制病毒蛋白酶的能力有关的。 嗯， 在这里我跟大家重温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年中新冠肺炎篇里面有句金句叫做新冠肺炎新病毒中西结合可克服， 是是是， 当时呢我就讲过呢有关的论述的。 好，那不如现在就温故知新先。 是啦，什么叫蛋白酶抑制剂呢？那就是病毒蛋白酶的克星来的。它能够破坏蛋白酶的结构，令到呢它失去了效用，因此呢就可以抑制了呢病毒的复制的。 嗯， 不同的病毒都有独一无二的抑制剂的，因此呢能够抑制沙士病毒的抑制剂呢就不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 我想问崔博士，哪里有这些蛋白酶抑制剂呢？ 啊，其实蛋白酶抑制剂本身都是蛋白质来的。 嗯， 可以通过人工合成，亦都可以在植物、动物，譬如蛇，或者甚至患了病好翻的人的血清里面提取到出来的。 哦，你刚才有提到植物，那是哪些植物？ 植物的蛋白酶抑制剂，譬如话青霉菌入边嘅青霉素啦 ，penicillin 啦，金鸡纳树皮所含有嘅龟苓啦，同埋咧可以制成医药窒嗰啲金鸡纳霜啊，等等都有嘅。 系， 另外仲有好多中药咯，譬如黄岑啊、金银花、链桥、夏枯草、桑叶、菊花、陈皮等啊，都可能含有唔同种类或者唔同数量嘅蛋白酶抑制剂嘅。除咗当年曾经用嚟抑制沙士冠状病毒之外咧。或者呢一啲抑制剂都可能抑制新冠病毒㗎吧。 嗯，咁而家讲緊呢就係即係一班啊啲教授啊啲医师啊中西医啊包括啊崔博士你哋啦，就研究呢一隻喷鼻中药呢有冇呢一类嘅成分呢？ 嗱，我哋检视下呢个喷鼻中药嘅中药成分，睇下有啲咩组成嘅啦。 嗯 嗯。包括有鹅不食草，呢个系最主要嘅，含有 23%。其余嘅成分呢我哋根据佢嘅含量排序，就包括有薄荷、白灼、黄岑、桔梗、甘草、金银花、大枣、防风、黄连、陈皮。主药就是鹅不食草啦。 嗯， 我睇过中药大词典，佢简介佢嘅药理作用呢，除咗止咳平喘、抗癌之外，仲包括抑菌、抗变态反应、活性作用。显示呢佢有调节免疫系统嘅作用嘅。 嗯， 至于佢能唔能够抑制呢个病毒蛋白酶，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紧个新冠病毒蛋白酶嘅作用咧，甚至咧可以抑制细胞因子风暴嘅发生， 嗯， 就要有待进一步嘅研究啦。 咁呢个喷鼻中药咧，仲有冇其他嘅作用嘅咧？吓， 啊，当然会有啦。具有免疫效应嘅中药咧，可以通过唔同嘅机理啦，以调节整体嘅免疫功能嘅，包括譬如话免疫增强啦、免疫抑制啦。嗯，同埋雙向嘅免疫調節而發揮效能嘅， 係 咁其他嘅機理或者我哋留翻下次再介紹啦。 嚇，因為時間都幾緊迫啦，我哋又要講翻有啲咩湯水係配合翻，係咪今日我哋講前列腺肥大啱飲嘅湯水咧？ 對，介紹一條二人洋葱番茄湯，啱一到兩個人量嘅。 係 個材料咧就係生薏米30克、藍芪50克、甜漆5克、番茄150克。或者兩個到啦，紫洋葱一個，無花果一粒到兩粒啦。 嗯， 再講一次，生薏米30克，藍芪50克，甜漆5克，番茄150克，紫洋葱一個，無花果一到兩粒。 我想問嗰個洋葱係咪一定要紫洋葱啊？ 係啊，紫洋葱先有呢啲功效。 哦 ，OK， 咁點整咧？ 嗱，洗淨材料啦，紫洋葱我哋要剝皮啦，切一條條咁啦，番茄就切件，無花果咧將佢咧切開一粒粒一塊塊啦。 用大約七碗水到啦，猛火煲滾佢，收慢個火，煲多咧九個字到就可以飲得噶啦。 都可能有碗零咁上下啦， 碗零啦，啊夠兩個人飲都得噶啦。 係嗰、那個功效分別係點咧？ 嗱，儘量睇下生薏米咧，利水去濕，清熱排濃啊。五子毛桃即係南芪咧，健脾補肺。 嗯， 田七就驅瘀止血、活血止痛嘅。番茄生津止渴、健胃消食。佢含有咧嗰個番茄紅素啊，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嘅發病率嘅喎。 嗯， 洋葱健脾消食，我哋講緊呢個紫洋葱啊， 係 理氣和胃。佢含有較多嘅花青素，具有抗氧化嘅功效嘅，甚至啊話佢有好強嘅抗腫瘤效果。 嗯， 無花果亦都健脾開胃、消腫解毒。亦都有抗癌防癌嘅作用嘅，成个汤夹埋就健脾补肺、清热排脓，同埋咧有抗癌防癌嘅效果嘅。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介绍呢个薏仁洋葱番茄汤。薏仁啊吓，就唔系薏仁啊， 冇错，生薏米啦， 生薏米吓。咁啊，由于时间关系，本来我哋上次咧就讲话，即系阿崔博士你要讲即系雪耳嘅唔同嘅食疗方，咁又真系又要留待下次啦，唔好意思啦，各位朋友吓，因为啲料太丰富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上网重温今集嘅，我哋嘅网页吓，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下个礼拜二见啊，崔博士啊，拜拜， 拜拜。 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苦命的如花还记得当时的造型，梅艳芳刚刚这个歌就是来自胭脂扣里面唱出的，里面的十二笑，我们有少少时间就听完十二笑的这首歌，不过不关这套戏的事。电视剧《鹿鼎记》里面的歌曲始终会行运，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事过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披下半生，款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中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落得少年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0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人大常委会今日开会，消息话至少有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指违反基本法第104条，可能会被取消议员资格。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表明，如全员如果成真，民主派议员会全体总辞。一阵讲下。 大埔区近日系接连出现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咁当局咧就喺区内设立采样亭，为居民咧系提供免费嘅采样同埋检测服务。嗱，有唔少嘅居民咧，寻日咧都有系去到做检测噶。有专家就相信啦，采样亭嘅设立系有助加快截断传播链。一阵讲下。 協助性侵犯受害者的組織風雨蘭研究發現，超過20%性侵的受害者都是16歲或以下的兒童，絕大部分